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像》。 爷，苦恨呐，尘缘里呼 山，九寨。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 请大家 Bye.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昆曲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笑